質，包括在烏克蘭設立生物實驗室，有大量事實和依據。國際社會對此十分關切，美國有責任給世人一個交代。他質疑美國為何不開放德特里克堡及其海外生物實驗室給國際獨立核查，以及為何獨家阻擋建立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在长期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30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131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6点，升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元，跌7.4；美团201.2，升7元；阿里巴巴113.2，升1.3；港交所374元，跌12元；盈富基金22.28，冇升跌；商汤2.54，跌0.9；友邦保险85.25，升2毫；药明生物77.55，升5.75；京东集团262元，升9.2；吉利汽车17.18，跌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511，瑞士法郎8.18，欧元5.38，加元6.1，新西兰元4.889，欧元8.1901。每百日元对港元5.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报85.4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153点，升218点。港金报16,9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1美元，卖出1,8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就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排到去温思劳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山林道；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嘅支路而家比较挤塞啊。新界区啦。元朗安乐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慢车，龙尾博爱交汇处。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啊，同埋特别嘅交通安排。昂船洲大桥有强风措施，大桥嘅中线封闭，车速嘅限制降至去到每小时50公里。仲有因为风浪比较大，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为沙罗湾，现时就不停大澳。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元朗公路塘人新村去屯门方向。最后驾驶人士就留意翻，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1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北角锦屏街21号东发大厦 A 座地下活一仙，

常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天不忘双面， 让我生路待人间。 7月4号啊，开始今日嘅骚动音乐，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嚟到下午嘅5:18啦。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啊，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希同埋曾比特嘅。 预告下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就会讲呢个 reggae 啊， 系啊，呢、這个雷鬼音乐啊， 雷鬼乐系啦， 系啦，到底点样嚟嘅咧？原来系点 样雷 点 样鬼 啊？我可以讲少少剧透俾大家听， 好啊好啊， 你真系估都估唔到，原来雷鬼音乐咧 reggae 咧系同华人 系 有关系嘅，系啦，咁啊转头六点钟，系啊，呢个六点钟咧，我哋就转头会分享一下啦，咁样。 今日咧。 头呢一段仔咧，其实纯粹系围绕一首歌好想播嘅啫，因为啱啱呢个 weekend 咧，俾呢首歌 我好羡慕啊， 洗咗脑啊， 我知道啊， 唔系你都辛苦嘅，打风辛苦啊， 你啊好啊，你屋企啊拍拍啊，咁啊可以睇下剧啦，煲下大结局啦， 所以我就追咗呢、這个、啊，基本上上个礼拜EDM Friday Mix 咧，即系其实都系围绕住啊，即系 Stranger Things 嘅主题音乐啦，咁就拣咗好多唔同影集啊、电视作品嘅电影作品嘅一啲歌，咁、 啊、 已经俾佢嗰个 theme song， 其实佢第一季嘅时候，我第一次听咧，我已经觉得 好正系嘛？ 佢真系，其实你谂翻真咧，佢嗰个音其实系嗰几个音嘅啫， 噔噔噔噔噔噔，但系好洗脑噶，唔知点解。 你令我谂翻起嗰阵时，你讲话Mario 嗰啲咧， 系啊系啊， 佢哋因为以前嗰个储存量嗰啲带唔够， 佢净系储到几个声 嘅 啫嘛， 所以佢啲音不能够太多变化，佢只能够围绕嗰几个音去创作一啲好令你记得嘅旋律， 好简单， 系啦。而 Stranger Things 嘅主題音樂其實我都聯想到呢一樣嘢， 有個異曲同工之妙。 即係你去翻，因為嗰個年代嘛，嗯、因為佢要去翻一個懷舊80年代。咁嗰個年代就係因為有你頭先即係之前講嘅嗰種設定之下，嗰、那個音樂嘅嗰啲 聲 音符嘅變化唔會 好大， 係啦， 亦都唔會話個編曲好豐富， 係啦。咁所以我就係、是、有一種咁嘅感覺。咁所以其實第一季開始，我每一次都會。即系都会听到好中意啦，咁但系再加上而家呢个第四季嘅大结局完咗啦，咁之前已经有讲，都唔系一个秘密嚟噶啦，就已经有唔同嘅作品啦，因为里边用咗好多嘅 怀 旧音乐 啊，系啊， 咁所以令到啲歌红翻转头啦， 好劲啊，即系尤其咧。未睇嘅就都唔怕嘅，因为唔关剧情事嘅。 唔关剧情事 嘅。因为入面嘅音乐呢，佢係即係有啲会係喺唔同场口都会再出现返嗰首歌啦。而嗰啲嘅位呢都会嘩呢隻歌好入得好 雞皮 啊。 即係佢用歌嚟带动古仔咗。咁、老实讲其实港产电影都会有嘅。 係 就例如啊我哋嘅前辈兼同事刘伟恒先生，其实佢嘅电影，譬如之前某日某月咁样，佢都系去翻好似系80、90年代嗰个时空嘅，跟住亦都有电台嘅元素，亦都会有嗰啲角色喺屋企夜晚晚听收音机，然后嗰个电台 DJ 播嗰只歌，嗰个歌词其实就呼应翻嗰场戏。或者嗰個角色嘅內心世界，即係呢個係呢啲歌嘅威力嚟嘅。 所以一個好嘅古仔咧，其實嗰個時代設定係好緊要，而佢嗰個設定背後，你要揾得翻合乎翻嗰個年代好多唔同嘅一啲文化上啊、藝術上啊、音樂啊各方面參考翻用得翻嗰一啲嘅元素咧，係會令到大家哇進入咗好似去咗另一個世界咁啊！ 係啊，佢。因为呢啲叫做影视作品咧，系会佢里边嘅音乐咧、七色嘅话系会伴随住一齐向外输出。 系， 即系我前排我唔记得又系睇翻啲咩文章讲其实我哋香港嘅乐坛有边啲嘅歌咧，可能喺韩国好受欢迎。 系啊系啊。 咁呢个都好耐之前已经，好似我哋都有讲过，譬如Running Man 里边，因为刘在石系好中意当年情嘅， 冇错， 因为就系英雄本色喺韩国好红 嘅。 咁你嗱个影视嘅作品带同埋嗰个音乐，佢就算唔识个语言，会去到嗰度。咁其實而家譬如Running Up That Hill 其實就係類似嗰一種咯， 冇錯。 基本上老實講，睇依今季之前我係唔識呢首歌嘅， 我都要 好多人都唔 講一講，我都真係好背地唔識呢一首作品嘅。 係啊，咁但係佢係會對我哋嚟講咪新歌咯，即係我即係好啊，又係咁啱，又係近排又睇另一條片啦、一個外國嘅 DJ， 咁佢喺 YouTube 度有一條片分享，佢都有講話有一個。一個特別嘅方法，你去做打碟嘅時候嘅 mixing 咧，係好多 DJ 會忽略咗嘅，就係話好多時候大家去播歌啦，或者咁講，會想追啲最新嘅歌播。呢個禮拜出嘅，我呢一 set 打碟咧，我就要出最新嗰啲歌。 OK， 但係佢話其實因為而家後生嗰班咧，佢哋都係聽緊呢啲好新嘅歌。 係， 咁但係。即係啲 DJ 上咗年紀，佢哋長大嘅80、90年代咧，其實嗰啲歌對於後生嘅嚟講 都係好新嘅， 係新嘅，佢哋未聽過嘅。咁所以其實去設計呢一啲嘅演出嘅時候，有陣時你唔使下下追最新，反而你係攞翻你屋企嘅黑膠碟，攞翻你屋企嘅 CD 出嚟，然之後揀一啲你覺得正嘅歌。其實對於而家年輕嘅一班人嚟講咧，對於佢哋嚟講呢啲係 好新嘅 全新嘅嘢嚟嘅。 所以點解大家可能都會見到近年即係不管全球的樂壇也好，可能香港我們做廣東歌的一些音樂人也好，其實他都會抽回很多好80年代不論是 R&B 有 Disco 的一些元素會放在他們的歌曲裡面、 哎、 其實即 過往呢兩年，我諗都真係十隻手指係絕對數唔曬嘅，真係好多。 所以你一聽到呢一啲嘅舊歌嘅時候，你會感覺到個年代個氣氛係點咯？ 咁啊，當然同時間呢個事，即係嗰個影像，其實對嗰個影響都好大。即係例如呢一隻歌咧，其實你就咁聽，你唔覺得有啲咩特別，但係你配合埋個畫面咧，哇！佢又有一個好神奇嘅化學作用喺度。 你諗翻嗰場戲，如果大家睇咗再聽一次，你會起雞皮嘅。

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专辑咧，陆续推出啦。呢一位朋友嗰一只咧，更加系佢首张大碟，一共有 A 同埋 B 两面嘅，而 B 嗰边咧就有几首佢自己包办曲词编监嘅作品，佢系洪家豪。 别忘掉曾经，你共我为爱打拼卖命，为延续余庆，没深刻的过程也心领。跟你都已经，再没有那起感性或爱情，用安静作回应，渐可学会无声。相爱别留下遗憾，补救一切犯错放任，不可违禁。祈求着谁也走，痛心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裂痕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左右，记住最初怎邂逅，请相信携手定会获救。纵有些情感记录了难堪感慨或缺陷，用多臂作回音，是否别有用心，不再在原地怀恨，一次一次使我过分，给我怜悯。回头后才觉爱着亦太深，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裂痕再不要逐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记住最初怎邂逅，请相信携手。 名字叫做 Learning Curve， 基本上在当中的歌曲你就会见到过去这大概三年时间他怎样真的学习这样走过来。有洪家豪 Learning Curve 专辑当中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旧。而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都隔了差不多五年才作出广东专辑，而里面的作品他说都好像碟名一样，是在梦境中找灵感写歌，他是侧田。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哭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 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舞姿，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喜。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沉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面，没有伴侣，孤独时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舞姿，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喜。小丑从来给取笑，谁又会给他打气？即使得不到赞美，意志不死，笑容背后卸下那是某点泪痕。做个小丑，没有道理放弃。 啱啱听过由侧田新专辑《Love Songs from Dreams》里边嘅《悲中大喜》。 练习好孤单一个，又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情迷他的冷笑，神爱闪多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死，故事结局有日你必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先明白爱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

eyes. Only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 little longer, need to know you now. Don't you stand on my side, or you leave me behind. I can breathe right now. Hold on, now that she's gone. 自己都在自己的 IG 那里有讲，即是过去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预告了他自己包办曲编监的大碟将会推出，他 Eagle Chan。听日有个拍档作品 Now That She's Gone。接下来这位朋友以 producer artist 的身份呢，终于预告出碟，他是 JMY Beats。 只有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啲街咁细利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戏，太多攻其不备，太多 jazz 傻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又走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撒盐扩张，对你同你。 你都话搞咗成年，终于出到自己嘅碟啦！呢张碟将会叫 On the Beat， 佢系 JMY Beats featuring， 今次有 Delta T 同埋朱林呢首 No More Words to Say。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交通规例喺逃避警方截查期间，被多名警员开枪杀死。

嗰種節奏強弱嘅轉變可以有咁大嘅分別，我覺得好勁。 我坐喺張凳度，我都忍唔住個人要喺度搖擺搖擺咁。 搖擺個搖滾啊！ 係啦，咁啊，我哋今日呢個音樂桑拿呢個環節咧，即係每個星期我都會去同大家介紹呢個音樂嘅發展史啊，同埋每一啲唔同嘅音樂桑拿啦，一啲類型啦，咁啊。今個星期啦，之前其實好一段時間都係阿波成去講解一啲電子音樂嘅發展嘅， 有六個星期我數翻，原來都好耐啊。 咁啊，都恐防阿波成太攰， 還好嘅。不過我自己覺得係自己都 開心啊， 熟多咗啊， 係嘛？ 比之前熟多咗，因為你要諗點樣解釋俾大家聽，自己睇完係一件事，解釋到俾人聽另一件事。 係你要解得明人哋咧，你自己都會發現啊，原來對嗰樣嘢嘅認識會深咗好 多。因為之前就咁睇係另一件事啊，咁所以就交代咗70年代至80年代尾嘅電子音樂啊、舞曲等等嘅發展啦。咁所以呢個禮拜就去翻你嗰度啦，去呢個 Reggae 啦。 咁啊 ，Reggae 咧，即係今個星期講呢個雷鬼音樂。咁啊，其實都喺呢個嘅音樂世界其實出現咗好耐嘅，大概喺1968年左右咧就有呢一個 Reggae 音樂嘅盛行。 50年。 系啦，咁啊，但系 Reggae 咧，雷鬼音乐咧，最初佢嘅出现咧，其实多多少少佢都算可以话叫做系摇滚嘅一个远房亲戚啦。咁啊，但系由于佢嘅出生地比较远少少啦，佢就喺牙买加嗰边啊，即系可能系加勒比海一带啊，即系有好多嗰一边嘅地区咧，会系比较流行呢一种嘅节奏。咁啊，所以當時雷鬼音樂咧，即係你都知道有好多音樂嘅類型，其實都係同個地區係好有關係噶嘛。即係佢係可能係代表咗某一個地區出產嘅歌，就叫做乜乜乜乜咁樣噶啦。即係例如可能廣東 house 嗰時 係啦，可能例如廣東歌就係一定係廣東地區咁樣。咁啊嗱，呢個嘅雷鬼音樂就正正代表住當時牙買加嘅一啲流行音樂。咁最初咧，到底乜嘢係雷鬼咧？就係大家點解唔叫牙買加音樂咧？點解唔叫牙買瓜牙買瓜 牙買瓜 牙買加？點解唔叫牙買加搖滾啊？ 你試下讀尼加拉瓜大瀑布。 尼加拉瓜大瀑布係啦。咁點解唔叫牙買加搖滾啊？點解唔叫牙買加流行音樂啊？咁樣。其實 Reggae 呢個 term 咧，最初其實佢係一個俚語嚟嘅，即係講緊一啲叫做衣著係比較老土啲嘅人，或者即係佢哋冇乜品味，著衫冇乜品味。 你真係好 Reggae 啦！ 係啦，呢啲係好牙買加當地街頭嘅一啲俚語嚟嘅。咁、okay. 大概呢個俚語咧就喺1960年左右就開始興起呢一個咁樣嘅 terms 啊，咁啊後屘咧就一路講到去1968年啦，就有一隊嘅樂隊就係、是、喺當地牙買加叫做 Toots and Metals 啊，土司與梅托係啦， 簡稱 Toots Toots and Metals 呢一隊嘅樂隊咧，就玩咗一首歌，就係因應住呢個俚語叫做Reggae 呢個俚語，就玩咗一首歌叫做 Do the Reggae。咁所以之後咧，就開始大家有一個叫做雷鬼嘅概念。我哋聽一聽呢一首好早期嘅歌曲先。 Yes sir，one two。 我有 Toots and Maytals 嘅 Do the Reggae 啦，就係 係各位老土 係啦，就係呢個 Reggae 世界嘅第一首嘅好經典嘅作品嚟嘅， 即係好好搖嘅呢個 係咪啊？頭先忍唔住，我爭啲唔記得翻嚟開麥，掛住個人喺度手舞足蹈。 喂，麥後都講，因為即係 Reggae 大家成日聽就知道佢嗰個用力嗰個位係叫做一般嘅弱拍，即係平時係嘣之。嘣接系啦，嘣接咁样即系强弱强弱嗰啲啦。 冇错， 跟住你将佢调转咗平时嘅第一三可能系强嘅，而家变咗做弱，只系一个咁简单嘅转换 就好唔同。 系啦， 再加上佢可能一啲乐器上，你会听得出啲一啲好 signature 嘅声音，就系、是、一啲鼓啊，一啲吉他嘅运用，就会形成咗呢一种雷鬼音乐咁样啦。咁啊，亦都要讲翻一样嘢，开翻个鼓先嘅，就系、是、因为上粒钟我有提过，真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我都系啱啱先知道，就 系、 是、呢个雷鬼音乐点样喺咁遥远牙买加呢个地方系同华人拉上关系咧？就 系 因为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 Do the Reggae 咧，佢嘅制作人正正就系一位华人， 哦、 而呢位华人佢嘅名叫做 Leslie Kong， 中文名叫江远安， 系 啦。咁啊，佢呢、這个呢、位 Leslie Kong 咧，佢系跟住啲祖父辈就移民去咗牙买加咁样啦。咁咧。去到牙买加啦，咁然后佢就喺当地就起咗一个商城啊，即系嗰啲入边乜都有嗰啲啦，即系有啲卖雪糕嘅铺头啊，有啲系卖唱片嘅铺头啊，有啲餐馆啊咁样， 即系咩都有嘅。 系啦，就喺呢个牙买加嘅首府 Kingston 呢个地方。咁啊，买咗呢个嘅商城之后咧，咁啊最初佢都只系一个唱片铺嘅，即系唱片行嘅一个老板啫嘛，咁样。咁点喺后屘佢会加入咗去玩音乐咧？就有一个故仔嘅，就系、是、有一日佢就喺个录音室嘅门口撞到个后生仔，咁、那个后生仔就喺度好搞笑，佢喺度唱紧首歌啦，就系喺度歌颂紧阿 Leslie Kong 呢间嘅唱片行，系啦，咁佢又问啊，点解你要唱一首关于我间唱片行嘅歌呢？咁、那个后生仔话我好穷啊，咁啊，但系又好想即系写啲歌录落嚟，又冇乜钱，咁啊唯有写一首歌歌颂下啲唱片行，希望个唱片行老板听到就帮自己出钱录歌啦。 即系等有人想只歌可以电台播，就企喺港台门口唱首歌赞苏动音乐咁样 样。 个概念就只系咁啦。 系啦，于是乎咁啊呢个 Leslie Kong 听到啊有个咁有心嘅后生仔，咁好啦，我就帮下。於是乎他有一个唱片铺的老闆，他就变了开一个叫做唱片公司的老板、 哦、做 producer 了开始 是啦。咁这个刚才讲这个后生仔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出名的歌手，叫 Jimmy Cliff 咁样嘅。咁、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转型啦，即是他由一个唱片行老闆变成一个唱片公司的老闆之后呢，咁之后一路去出版不同的歌曲啊，去制作不同的歌曲呢，就出现了头先这一首 Do the Reggae 啦。 哦哦， 系啦，冇错。咁啊，于是乎咧，又有一个好紧要嘅嘢要讲，就系咧呢个 reggae 音乐咧，大家都有一个好固定嘅印象嘅，即系除咗头先嗰啲好摁啊嗰啲节奏之外，仲有咩咧？就系 reggae 嘅歌手好多时候。佢哋都會留嗰啲長辮嘅， 哦，係啊，嗰只笨咗，係 啦，笨咗嗰啲咧，即係好似十人冇洗頭咁嗰啲啦，係啦。咁咧點解咧？其實呢一樣嘢咧，都要講到一個另一位音樂人好出名，叫做 Bob Marley， 冇得唔提佢啊 ，Reggae 冇得唔提佢。咁啊，佢都係一個好大力嘅推手啦，喺 Reggae 嘅音樂當中。咁啊，所以咧，因為佢留邊其實都有個故仔嘅，事關佢本身係一個天主教徒。咁啊，因為天主教徒入邊有一個嘅故仔咧，就係講緊留長邊嘅一個神啦。咁佢就即係條啲。邊留得越長，嗰、那個力量越大咁樣， 都係通常 係啦。咁於是乎，佢就參照咗呢個人物嘅故仔，咁佢又留咗一個好長嘅邊喺自己嘅頭嗰度，咁、哦、啊又係好似十人冇仔咁樣。 但係力量好強啊！ 係啊，力量又好強。咁啊，於是乎咧就變成咗一個好似 reggae 音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 人物一個人物啦，同埋一個形象啦，就係大家都會見得到啊。點解好似你喺睇，其實唔係淨係牙買加噶，你而家睇翻放眼翻世界唔同地方玩 reggae 嘅一啲歌手，甚至乎係reggae 前嘅歌手咧，都會係有啲係會留呢啲邊，甚至乎有啲 hip hop 嘅人都會留嘅添。 都係嘅，即係呢、這個呢，即係佢個樣再加上紅黃綠三隻色，就好代表住 reggae 嘅， 係啦， 一個 visual 嘅 冇錯冇錯。咁啊，但係當然啦，即係亦都時間嘅洗礼啦，即係最初我哋頭先講就係 reggae 呢個本身係因應住地區而出現嘅音樂種類，咁啊，但係慢慢亦都隨住佢嘅歷史嘅改變啦，亦都將呢種音樂帶到去歐美唔同嘅地區，咁而家即係。Reggae 已經成為一個好具體嘅音樂風格，即係好似頭先波盛所講，即係一啲強弱拍啊，一啲嘅樂器運用有住佢一個嘅規格喺度嘅，咁啊好具體嘅。咁啊，於是乎咧，我最後今日咧喺呢個嘅 music 係啦音樂 sona 入邊咧，我要帶多一首作品，就係頭先 Bob Marley。的一首作品，亦都是这个 reggae 里面非常之有名的作品，1974年的一首歌。你听下去就好像好不是很 reggae 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原版、 哦、 有一个网上流传比较多人听的呢，就是一个 live 的 version 来的。No, woman, not cry. 但是今天带了这个原版给大家听一听先。歌名佢唱咗噶啦， 系咯。 No woman, no cry。The Wailers, No Woman, No Cry， 已经是很久之前了，1975年的作品来的了。那你会在里面听到一个很得意的特色的，就是这些 reggae 的音乐呢，很多时候那个歌手呢，他会唱那一口的英语呢，都不是很流利的，即是有少少带着一些口音。 No Woman, No Cry， 是的，其实是一个特色来的。

講起呢一個嘅雷鬼音樂咧，如果喺華語市場當中，必定係會諗起呢一位嘅，佢係 Maska featuring Aline 有呢一首作品《烏啊烏》，亦都係將雷鬼音樂同埋民謠咧有一少少結合嘅一首作品嚟嘅。主要跟住落嚟咧，講起雷鬼音樂咧，其實香港都有代表嘅。如果要讲起做雷鬼音乐咧，必定会提到呢个名字，佢叫做 Mouse FX， 带嚟佢嘅作品 Mouse FX in Jamaica。当然啦。雷鬼音乐亦都喺现代同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有一个结合。 I don't need you and me。To the floor and me see your energy because me not play no hide and seek. What is the thing you ever make me feel weak, girl? Free. Cause anytime I whine and catch it, the selector pull it up and put it for repeat, girl. Up, up, me not up, touch up, a dollar in my pocket, cause nothing in this world ain't more than what you worth. I don't need no money. You worth more than diamond, more than gold. As long as I can feel the beat. Make the beat just take control. As long as I keep dancing. Free up yourself, get out of control. Baby, 就好似呢首作品咁样咧，当中一位 featuring 嘅歌手咧，佢本身就系一位牙买加人，有 Sia featuring Sean Paul 嘅 Trip Thrills， 系啊，头先你听到咧带少少口音，嗰、那个就系 Sean Paul。咁啊，亦都有好多人讲啦，即系有时唔系好分得到 reggae 同 reggaeton。 Thinking maybe that you were always a piece of shh. You're rubbing your dirt on everyone's curb. You know how to be a ¿Dónde están tus modales que no aprendiste ni a saludar? Parece que hoy me gustas un poco más. Okay. Hola. Just hush the talking and let my loving ease your mind. If love's the game, let's play a million times. Baby, give it to me. I'll be good company. Baby, me no me es. Jason Derulo. Oh, if you wanna turn it on, go get a light bulb. Después bailamos. If you wanna turn it on, go get a lighter. Después bailamos. Yeah, yeah, yeah. Oh, un, dos, tres. Un, dos, tres. Si te doy un beso y estás a mi pies. Dime un, dos, tres. Un, dos, tres. La, la, la, la, la. Todo esto